次四目相对啊，你蒙上物是人非的眼睛，那是没有离别的风景，忘掉名字吧，我给你一个家。 四季更替，真情不变。 住每一寸光阴。 不